二年春，秦郡河上将入王。赵衰曰：“求霸莫如入王尊周，周晋同姓，晋不先入王，后秦入之，无以令于天下。方今尊王晋之资也。”三月甲辰，晋乃发兵至杨樊，为温，入襄王于周。四月，杀王帝代，周襄王赐晋河内杨樊之地。四年，楚成王及诸侯为宋，宋公孙固如晋告急。先轸曰：“报师定霸，暂于今矣。”胡偃曰：“楚新得曹而出昏于魏，若伐曹魏，楚必救之，则宋免矣。”于是晋作三军。赵衰举细胡将中军，细真佐之，使胡偃将上军，胡毛佐之，命赵衰为卿，栾之将下军，先轸佐之。荀林甫欲荣，魏抽为右，往伐。冬十二月，晋兵先下山东，而以援封赵衰。五年春，晋文公欲伐曹，假道于魏，魏人弗许。桓自河南渡，亲曹，伐魏。正月取五路。二月，晋侯齐侯盟于敛舆，魏侯请盟晋，晋人不许。魏侯欲与楚，国人不欲，故出其军以越晋。魏侯居襄牛，公子买守魏，楚救魏不足，晋侯为曹。三月丙午，晋师入曹，蜀之以其不用西妇姬言，而用美女成宣者三百人也。令君无入西妇姬宗家以报德。楚为宋，宋复告急晋。文公欲救则攻楚，谓楚常有德，不欲伐也。欲弑宋，宋又常有德于晋，患之。先轸曰：“执曹伯，分曹魏地以与宋。楚及曹魏，其势宜弑宋。”于是文公从之，而楚成王乃引兵归。楚将子玉曰：“王欲晋至后，今知楚及曹魏而故伐之，是轻王。”王曰：“晋侯王在外十九年，困日久矣，果得反国，险恶尽知之，能用其民，天之所开，不可当。”子玉请曰：“非敢必有功，愿以剑执谗特之口也。”楚王怒，少与之兵。于是子玉使怨春告晋，请复魏侯而封曹，臣亦弑宋。就范曰：“子玉无礼矣，君取一，臣取二，勿许。”先轸曰：“定人之谓礼，楚一言定三国，子一言而亡之，我则无礼。不许楚，是弃宋也。不如私许曹魏以诱之，执怨春以怒楚，既战而后屠之。”晋侯乃求怨春于魏，且私许复曹魏。曹魏告绝于楚，楚得臣怒，击晋师，晋师退。君立曰：“为何退？”文公曰：“昔在楚，约退三舍，可备乎？”楚师欲去，得臣不肯。四月戊辰，宋公 齐将、秦将与晋侯刺城濮。己巳，与楚兵合战，楚兵败，得臣收余兵去。甲午，晋师还至横雍，作王公于建土。初，郑助楚，楚败，惧，使人请盟晋侯，晋侯与郑伯盟。五月丁未，献楚服于周，四界百胜，屠兵千。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霸，赐大陆，同公使百，卢公使千。巨唱一友，归赞虎贲三百人。晋侯三辞，然后其首受之。周作晋文侯命。王若曰：“父亦和，披显文武，能甚明德。朝登于上，不闻在下。唯识上帝即绝命于文武，续朕身，寄于一人，永其在位。”于是晋文公称霸。癸亥，王子虎蒙诸侯于王庭。晋焚楚军，火数日不息。文公叹，左右曰：“胜楚而君犹忧，何？”文公曰：“吾闻能战胜安者为圣人，是以惧。且子玉犹在，庸可喜乎？”子玉之败而归，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，贪与进战，让则子玉，子玉自杀。晋文公曰：“我击其外，楚诛其内，内外相应。”于是乃喜。六月，晋人复入魏侯。壬午，晋侯渡河北归国，行赏，胡偃为首。或曰：“城濮之事，先轸之谋。”文公曰：“城濮之事，偃说我无失信。”先轸曰：“君事胜为右，吾用之以胜。然此一时之说，偃言万世之功，奈何以一时之力而加万世功乎？是以先之。”冬，晋侯会诸侯于温，欲率之朝周，力未能，恐其有叛者，乃使人言周襄王授于河阳。人申，遂率诸侯朝王于建土。孔子读《史记》至文公，曰：“诸侯无赵王，王授河阳者，春秋会之也。”丁丑，诸侯为许。曹伯臣或说晋侯曰：“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，今君为惠而灭同姓，曹叔振铎之后，晋唐叔之后，合诸侯而灭兄弟，非礼。”晋侯悦，复曹伯。于是晋始作三行，荀林甫降中行，先胡降右行，先灭降左行。七年，晋文公、秦穆公共为政，以其无礼于文公亡过时，即城濮时政助楚也。为政欲得叔瞻，叔瞻闻之自杀。政持叔瞻告晋，晋曰：“必得政君而甘心焉。”政恐，乃建令使谓秦穆公曰：“王政后晋，于晋得矣，而秦未为利，君何不解政，得为东道交？”秦伯曰：“罢兵。”晋亦罢兵。九年冬， 晋文公卒，子襄公欢立，是岁郑伯一族。郑人或卖其国于秦，秦穆公发兵往袭郑。十二月，秦兵过我交。襄公元年春，秦师过周，无礼。王孙满击之。兵至华，郑古人贤高将士于周，遇之，以十二牛劳秦师。秦师惊而还，灭华而去。晋先轸曰：“秦伯不用简书，反其众心，此可讥。”栾之曰：“未报先君失于秦，讥之不可。”先轸曰：“秦武无辜，伐无同姓，何得之报？”遂讥之。襄公莫摧叠。四月，拜秦师于淆，鲁秦三将孟明视、西起竹、白乙丙已归，遂末以葬文公。文公夫人秦女谓襄公曰：“秦欲得其三将录之。”公许，遣之。先轸闻之，谓襄公曰：“患生矣。”轸乃追秦将，秦将渡河，已在船中，顿首谢，卒不返。后三年，秦国使孟明伐晋，报淆之败，取晋汪以归。四年，秦穆公大兴兵伐我，渡河，取王关，封淆师而去。晋恐，不敢出，遂城守。五年，晋伐秦，取新城，报王关邑也。六年，赵衰成子、栾贞子、旧季子范、霍伯皆卒，赵盾代赵衰执政。七年八月，襄公卒，太子以稿少，晋人以难故，欲立长君。赵盾曰：“立襄公弟雍，好善而长，先君爱之，且近于秦，秦故好也。立善则固，事长则顺，奉爱则孝，结旧好则安。”贾季曰：“不如其弟乐，臣营必于二君，立其子，民必安之。”赵盾曰：“臣营建班在九人下，其子何镇之有？且为二君必隐也。为先君子，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，辟也。母隐子辟无威，臣小而远，无缘，将何可乎？”使士会如秦迎公子雍。贾季亦使人召公子越于陈。赵盾废贾季，以其杀杨楚府。十月，葬襄公。十一月，贾季奔敌。是岁，秦穆公亦卒。灵公元年四月，秦康公曰：“昔文公之入也无位，故有吕系之患，乃多与公子雍位。”太子母穆莹日夜抱太子以豪气于朝，曰：“先君何罪？其嗣亦何罪？舍敌而外求君，将安至此？”出朝，则报以是赵盾所。盾守曰：“先君奉此子而主之子，曰此子才，无受其赐；不才，无怨子。今君卒，言犹在耳，而弃之若何？”赵盾与朱大夫皆患穆莹，且谓朱，乃被所迎而立太子以稿，是为灵公。发兵以拒秦送公子雍者， 赵盾为将，往击秦，败之令狐。先灭隋惠，王奔秦。秋，齐、宋、魏、郑、曹、许军皆会赵盾，盟于户，以灵公出力故也。四年，伐秦，取少梁，秦亦取晋之淆。六年，秦康公伐晋，取箕马，晋侯怒，使赵盾、赵川、细缺击秦，大战河曲，赵川最有功。七年，晋六卿患隋惠之在秦，常为晋乱，乃扬令魏寿于反晋降秦，秦使隋惠之魏，因执惠以归晋。八年，周清王崩，公卿争权，故不复。晋使赵盾以车八百乘平周乱而立匡王。是年，楚庄王出即位。十二年，齐人弑其君义公。十四年，灵公壮，耻，后连以雕墙，从台上谈人，观其必完也。宰夫而雄繁不熟，灵公怒，杀宰夫，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，过朝。赵盾随会前硕剑不听，以右剑死人手，二人前剑，随会先剑不听，灵公患之，使除迷刺赵盾，盾归门开，居楚节，除迷退，叹曰：杀忠臣，弃君命，罪一也，遂触树而死。初，盾常田守山，见桑下有恶人，食糜明也，盾与之食，食半。问其故，曰：患三年，未知母之存否，愿为母。盾亦之，亦与之饭肉，以而为晋宰夫。赵盾弗复之也。九月，晋灵公印赵盾酒，伏甲将攻盾。公宰其弥明知之，恐盾罪不能起，而晋曰：君赐臣伤三刑可以罢，欲以去赵盾，令先无极难。盾既去，灵公服侍未会，先纵聂狗名敖，名为盾搏杀狗。盾曰：弃人用狗，虽猛何为？然不知明之为阴德也。以而灵公纵服侍出逐赵盾，石弥明反击灵公之服侍，服侍不能进，而竟脱盾。盾问其故，曰：我桑下恶人，问其名，弗告，名亦因亡去。盾遂奔，未出晋境。以丑，盾昆弟将军赵川袭杀灵公于桃园，而迎赵盾。赵盾素贵，得民和，灵公少耻，民不富，故为事义。盾复位。晋太史董狐书曰：赵盾是其君，以事于朝。盾曰：事者赵川，我无罪。太史曰：子为正卿，而王不出境，反不诛国乱，非子而谁？孔子闻之，曰：董狐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宣子梁大夫也，为法受恶，昔也出江乃免。赵盾使赵川迎襄公弟黑豚于周而立之，是为成功。成功者，文公少弟，其母周女也，人身 朝于武功。成公元年，赐赵氏为公族，伐郑，郑被晋故也。三年，郑伯出力，复晋而弃楚，楚怒，伐郑，晋往救之。六年，伐秦，鲁秦将赤。七年，成功与楚庄王争强，会诸侯于户，臣为楚不会，进使中行恒子伐臣，因旧政与楚战，败楚师。是年成功卒，子景公据立。景公元年春，陈大夫下征书视其君临公。二年，楚庄王伐陈，诛征书。三年，楚庄王为郑，郑告及晋。晋使荀林甫将中军，随会将上军，赵朔将下军，细客、栾书、先胡、韩爵、巩硕佐之。六月至河，闻楚已服郑，郑伯肉袒与盟而去。荀林甫欲还，先胡曰：“凡来救郑，不至不可。”将率离心，卒渡河。楚以服郑，欲印马于河，为名而去。楚与晋军大战，郑心腹楚，未之反助楚攻晋，晋军败，走河争渡，船中人指甚重。楚掳我将至英，归而临甫曰：“臣为都将，军败当诛，请死。”景公欲许之，遂会曰：“昔文公之与楚战城濮，成王归杀子玉，而文公乃喜。今楚已败我师，又诛其将，是助楚杀仇也。”乃止。四年，先胡以首计而败晋军河上，恐诛，乃奔敌，与敌谋伐晋。晋绝，乃卒胡。胡先轸子也。五年伐郑，为助楚故也。是时楚庄王强，以挫晋兵河上也。六年楚伐宋，宋来告及晋，晋欲救之。伯宗谋曰：“楚天方开之，不可当。”乃使谢阳代为救宋，郑人直于楚，楚好刺，使反其言，令宋即下。谢阳代许之，卒至晋军言，楚欲杀之，或见乃归谢阳。七年，晋使随会灭赤敌。八年，使细客于齐，齐亲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，所以然者，细客吕而卢时简未时秒，故其亦令人如之以倒客。细客怒，归至河上曰：“不报其者，何伯视之？”治国请君欲伐齐，景公问之其故，曰：“子之愿安足以繁国，弗听。”魏文子请老休，必细客，客执政。九年，楚庄王卒，晋伐齐，齐使太子强为质于晋，晋兵罢。十一年春，齐伐鲁，取龙，鲁告及魏，魏与鲁皆因细客告及于晋，晋乃使细客、栾书、韩爵以兵车八百乘与鲁魏共伐齐。夏，与清公战于安，伤困清公，清公乃与齐右翼卫下取引，以得脱去。 齐师败走，尽追北至齐。清公献宝器以求平，不听。细客曰：“必得萧同侄子为质。”齐使曰：“萧同侄子，谦公母，谦公母由晋君母，奈何必得之？不义，请复战。”晋乃许与平而去。楚申公乌臣到夏姬以奔晋，晋以乌臣为行大夫。十二年冬，齐顷公如晋，欲上尊晋景公为王，景公让不敢。晋始作六军，韩厥、巩硕、赵川、荀追、赵括、赵瞻皆为卿，智英自楚归。十三年，鲁成公朝晋，晋服敬，鲁怒去，被晋，晋伐郑，取樊。十四年，梁山崩，问伯宗，伯宗以为不足怪也。十六年，楚将子反怨乌臣，灭其族。乌臣怒，谓子反书曰：“必令子疲于奔命。”乃请使吴，令其子为吴行人，教吴乘车用兵。吴进使通，约伐楚。十七年，诸赵同、赵括卒灭之。韩厥曰：“赵衰、赵盾之功，岂可忘乎？奈何绝嗣？”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，复与之议。十九年夏，景公病，立其太子寿曼为君，是为立公。后月余，景公卒。立公元年，出立，欲和诸侯，与秦桓公加和而盟，归而秦被盟，与敌谋伐晋。三年，使吕相让秦，因与诸侯伐秦，至京，败秦于麻遂，鲁其将成差。五年，三系谗伯宗，杀之。伯宗以好直谏得此祸，国人以事不复立功。六年春，正被晋与楚盟，晋怒。栾书曰：“不可以当无事而失诸侯。”乃发兵。立功自将五月渡河，闻楚兵来救，范文子请功欲还。细致曰：“发兵诛逆，见强避之，无以令诸侯。”遂与战。魁四，射中楚公王墓，楚兵败于鄢陵，子反收于兵。抚寻欲复战，晋患之。公王召子反，其侍者树阳谷进酒，子反醉，不能见。王怒，让子反，子反死。王遂引兵归。晋由此威诸侯，欲以令天下求霸。立功多外避击，归，欲进去群大夫，而立诸姬兄弟。宠姬兄曰虚同，常与细致有怨，及栾书又怨细致不用其计，而遂败楚，乃使人见谢楚。楚来诈立功曰：“鄢陵之战，时至赵楚，欲作乱。”纳子周立之，会与国不惧，是以事不成。立功告栾书，栾书曰：“其待有矣。”愿公是使人之周微考之。国使细致于周，栾书又使公子周见细致，细致不知见脉也。立功厌之，信然，遂怨细致。 欲杀之。八年，立功烈与姬隐细致杀使奉进，患者夺之，细致射杀患者，公怒曰：季子七余，将诸三系未发也。细钩欲公公曰：我虽死，公亦病矣。细致曰：信不反君，志不害民，永不作乱，师子三者谁与我？我死耳。十二月壬午，公令虚同以兵八百人袭攻杀三系。虚同因以结栾书中行衍于朝，曰：不杀二子，患必及公。公曰：一旦而杀三卿，寡人不忍意也。对曰：人将忍君。公弗听，谢栾书等以诛细氏罪，大夫复位。二子顿首曰：幸甚，幸甚。公使虚同为卿。闰月乙卯，立功由将离世，栾书中行衍以其党袭捕立功，求之，杀虚同，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，是为悼公。悼公元年正月庚申，栾书中行衍弑立功，葬之以一乘车。立功求六日死，死十日庚午，知英迎公子周来，至将行基与大夫盟而立之，是为悼公。辛巳，朝武公。二月已有即位。悼公周者，其大夫节，晋襄公少子也，不得立，号为桓叔。桓叔最爱。桓叔生惠伯谭，谭生悼公周。周之立年十四矣。悼公曰：大夫妇皆不得立，而避难于周，客死焉。寡人自以疏远，无机为君。今大夫不忘闻乡之意，而惠立桓叔之后，赖宗庙大夫之灵，得奉进祀，岂敢不战战乎？大夫其意左寡人。于是逐不臣者七人，修旧宫，施德惠，收文公入食功臣后。秋伐郑，郑失败，遂至臣。三年，晋会诸侯。悼公问群臣可用者，其奚举谢胡，谢胡奚之仇。复问举其子其武，君子曰：其奚可谓不党矣，外举不引仇，内举不引子。方会诸侯，悼公弟杨干乱行，魏将戮其仆，悼公怒，或建功，公族贤将，任之政，使何荣，荣大亲附。十一年，悼公曰：自无用魏将，九合诸侯，何荣敌魏子之利也。赐之月，三让乃受之。冬，秦取我立。十四年，晋使六卿率诸侯伐秦，渡荆，大败秦军，至玉林而去。十五年，悼公问治国于师旷，师旷曰：为仁义为本。冬，悼公卒，子平公彪立。平公元年伐齐，齐灵公与战弥夏，其师败走。晏婴曰：君亦无勇，何不止战？遂去。晋追，遂为临淄，晋烧屠其郭中。东至郊，南至夷， 其皆成守，晋乃引兵归。六年，鲁襄公朝晋，晋栾城有罪，奔齐。八年，齐庄公威遣栾城于曲沃，以兵随之。齐兵上太行，栾城从曲沃中反，袭入将，将不戒，平公欲自杀。范献子指公，以其徒击城，城败走曲沃。曲沃攻城，城死，遂灭栾氏宗。城者，栾叔孙也。其入将与魏氏谋。齐庄公闻城败，乃还，取晋之朝歌去，以报临淄之意也。十年，齐崔杼弑其君庄公，晋因其乱，伐败齐于高唐去，报太行之意也。十四年，吴延陵季子来使，与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语，曰：“晋国之政，足归此三家矣。”十九年，其使晏婴如晋，与叔相语。叔相曰：“晋既是也，公后复为台池而不恤政，政在司门，岂可久乎？”晏子然之。二十二年，伐燕。二十六年，平公卒，子昭公一立。昭公六年卒，六卿强，公室卑，子清公去吉利。清公六年，周景王崩，王子争立。晋六卿平王室乱，立靖王。九年，鲁季氏逐其君昭公，昭公居前侯。十一年，魏宋时使请晋纳鲁君，季平子思路范献子，献子受之，乃谓晋君曰：“季氏无罪，不果入鲁君。”十二年，晋之宗家齐奚孙叔相子相恶于君，六卿欲若公事，乃遂以法尽灭其族，而分其邑为十县，各令其子为大夫。晋亦弱，六卿皆大。十四年，卿公卒，子定公武立。定公十一年，鲁阳虎奔晋，赵鞅简子射之。十二年，孔子相鲁。十五年，赵鞅使邯郸大夫武不信，欲杀武。武与中行寅、范吉射亲攻赵鞅，鞅走保晋阳，定公为晋阳。荀立、韩不信、魏迟与范、中行为仇，乃移兵伐范、中行。范、中行反，晋军击之，败范、中行。范中行走朝歌，保之。韩魏为赵鞅谢晋军，乃射赵鞅，复魏。二十二年，晋败范中行氏，二子奔齐。三十年，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，征长，赵鞅实从，族长吴。三十一年，齐田常弑其君简公，而立简公弟敖为平公。三十三年，孔子卒。三十七年，定公卒，子出公凿立。出公十七年，智伯与赵、韩、魏共分范、中行地以为邑。出公怒，告齐鲁，欲以伐四卿。四卿恐，遂反攻出公。出公奔齐，到死。故智伯乃立昭公曾孙交为晋君，是为哀公。哀公大富庸， 晋昭公少子也，号为代子。代子生季，季善智伯，早死，故智伯欲晋并晋，未敢，乃立季子交为君。当世时，晋国政皆绝智伯，晋哀公不得有所治。智伯遂有范中行地，最强。哀公四年，赵襄子、韩康子、魏桓子共杀智伯，晋并其地。十八年，哀公卒，子幽公柳立。幽公之时，晋魏反朝韩赵魏之君，独有将屈沃，于皆入三晋。十五年，魏文侯出立。十八年，幽公淫妇人，夜窃出邑中，盗杀幽公。魏文侯以兵诛晋乱，立幽公子止，是为烈公。烈公十九年，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。二十七年，烈公卒，子孝公齐立。孝公九年，魏武侯出立，袭邯郸，不胜而去。十七年，孝公卒，子敬公据九立。是岁，齐威王元年也。敬公二年，魏武侯、韩哀侯、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。敬公迁为家人，晋绝不嗣。太史公曰：晋文公，古所谓明君也，王居外十九年，至困曰：即即位而行赏，尚望介子推，况交主乎？灵公既逝，其后成景至言，至立大客，大夫聚诸，或坐。道公以后日衰，六卿专权，故君道之欲其臣下，故不义哉。